让风马儿童剧团的藏族孩子们为歌曲献上了歌曲开篇的吟唱，一起来听到《星星不眨眼》。 一双手，一个梦，一直走，在心中还有个角落，轻轻的，重重的，不放手。抱紧你的梦，我是你展翅的风，害怕的时候大声唱歌。满天星星不眨眼，只要你在我身边，一点点温暖曾经的遥远。满天星星不眨眼，默默许下的心愿，照亮了前方路，不再孤单。在胸口小小的梦田，美好的种子啊，在发芽。偶尔我有些话想说，轻轻的，坚定的，不沉默。抱紧你的梦，我是你展翅的风，害怕的时候大声唱歌。 是非怎么都不对，夜深了我却忘了睡，你侧脸相对，我快要忘了你的美。 有人说人生就是要有种种不同的生活经历，有些是意料之中的，有些是意外的，尽管境遇有好有坏，但是生活依旧向前，更豁达地看待未知。一起来听到这首《我想起你了》。 爱情不过是清晨醒来的眼神，爱情不过是你帮我系上纽扣，爱情不过是电话那头你轻轻的问候。想起你了，爱情不过是夜里留的那盏灯，爱情不过是窗口期待的身影，爱情不过是风雨到平淡仿佛没来过。我

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小溪水守着一株小玫瑰，它总是绷紧酒杯，仰头看。 玫瑰与小鹿是由高晓松创作，周深演唱的一首歌。他用活泼温暖的曲调讲述了一个不同于平常的成人童话，营造出如梦如幻的诗情画意。一起来听到玫瑰与小鹿。 醒着在梦里挣扎，不觉黯淡了朝霞，忽然间岁月凛冽，掠过白茫茫的雪，小路终于又想起这座山谷，扯下它温暖花瓣，在冬天一去不还。悄悄忍住眼泪，再不愿将花瓣低垂，月光以为它披上雪白铠甲，小鹿星星远去啊，它从此不做谁的花，它眺望着远山迷雾，满怀着爱与寄出。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夕阳，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 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Ooh. 当抽身还有翅膀与同担翱翔。 回首才知道是胶片电影《寻人启事》的影片主题曲，这是一首励志的歌曲，表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唱出了很多年轻人对梦想的追求和不懈努力。一起来听到《回首才知道》。 无常从来义无反顾偏爱那小鸟，所有浪潮化作黑雨笼罩在天上。当青春长出万千翅膀，挥霍在高歌，血流也之狂野，销毁一方，拼尽全力飞出了云霄，感受到太阳精疲力尽又坠入海角。 鹿晗用自身干净真诚的嗓音，把这首《我们的明天》诠释得更加细腻温柔，而又充满坚定情感。这首歌曲情感丰富，能够引起共鸣的歌曲，就像阳光下灿烂的海面一样，轻轻地敲打着听众的心里。一起来听到《我们的明天》。 就明白，就了解。我看着没什么